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中国是一个肝病大国。据统计，在全球3.5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中，有1亿人在中国。此外，我国至少有2亿脂肪肝和6000万酒精肝患者，而每年被致死率极高的肝癌夺去生命的至少有12万人。肝病像雾霾一样困扰着我们的生活，如何改善这一严峻状况，成为了肝病学界最大的目标。面对这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两位医生挺身而出，直面挑战。他们，一位是传染病学的学术领袖李兰娟，一位是肝胆胰外科的领军人物郑树森。他们的出现为摘掉我国肝病大国的帽子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成就了一个个医学奇迹。这次说到李兰娟在肝病领域治疗方面的贡献，要从2013年春天的一场流感病毒说起。这场疫情发展极为迅速，致死率极高，这就是震惊全国的 H7N9 禽流感。截止到同年5月，全国有128人确诊感染 H7N9 病毒，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而杭州是确诊人数最多的城市。此时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病房里，也接收了10多位确诊病人，而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救治的正是李兰娟。 病是来势很凶啊，这个一个礼拜10天，两只肺就是白肺了，这个两只肺都是肺水肿、肺水一样，所以很快的就呼吸衰竭。那么这个病人上了呼吸机，我们再用药也没用，好多病人就这么呼吸衰竭去的。 10年前那种恐慌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人们头上，当时 H7N9 禽流感并未纳入中国法定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更无法确定病毒的传染源和传染方式，一切都是未知。李兰娟联合各领域会诊的专家，竭尽全力对重症患者进行抢救，然而患者的病情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反而生命垂危。 气管插管，这个在纯氧的浓度下面，它的氧饱和度已经明显下降，而且血液也下降。血液下降了，用肾上腺素维持血压。所以我们去会诊的专家跟我说：“李老师啊，这个病人肯定是没有救了。”这个当时呢，大家也觉得没救了。 倔强的李兰娟不甘心放弃对患者的救治，她将患者的血液拿去检测，发现其体内存在严重的细胞因子风暴。细胞因子风暴能够触发身体的免疫系统对病毒进行自杀式攻击，从而导致呼吸困难和多器官衰竭。因此，如何清除细胞因子风暴，成为了挽救患者的关键问题。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李兰娟提出了一个大胆且令人意外的想法。 所有药物的治疗，应该说还是无济于事吧。它是风暴来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付。所以当初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面，这个我就脑子一直在思考，这个能不能用人工肝的方法来清除它血液当中的细胞因子啊，让病人的这个白肺得到改善。你好啊，这个看我的手啊，看这个 看这边，这石头嘴巴有点苦吧？ 有点苦。 苦的啊、哦，再看看石头，哎，好好好， 这些患者正在接受人工肝治疗，而李兰娟所说的人工肝，就是患者旁边这些看起来略显笨重的仪器。她笑称说，这些都是她的心肝宝贝，是李兰娟专门治疗肝炎、肝衰竭等疾病的特殊设备。20年来，她已经用人工肝救治了无数的肝病患者。肝脏被称为人体的化工厂，承担着解毒、代谢和免疫防御等重要功能，也是人体内极易受到侵害的重要脏器，如过量饮酒、暴食、服用特殊药物等，都有可能诱发酒精肝、脂肪肝和肝硬化等疾病，严重时就会诱发肝衰竭甚至肝癌。当肝脏功能受损时，其解毒免疫等功能就会丧失，进而影响其他重要脏器，使人体陷入致命的危险。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几种方法的，根据不同的病情进不同的组合，所以实际上这个相当于现在外面讲竞争医学，我就是也是其中的一个竞争医学的内容啊，要更加精准针对他的病情进行治疗。我们这个人工肝通过这样的一个装置啊，这个把病人的血液啊从他的静脉里引流出来，引流出来以后呢，通过第一个泵使这个血液在体外能够转动啊，然后这个血液经过血浆分离器，把病人的血浆和血细胞分开，然后呢，把健康人的这个血浆和这个清除掉以后的这个血浆啊，再汇到这个这里，再和他自己的血细胞汇聚啊，汇聚点在这里，然后呢，再经过这个棒转动，再回到他的人体。 人工肝是李兰娟经过多年努力研发的一套体外血液净化系统，它能够暂时替代受损的肝脏，在体外完成解毒、代谢等功能。人体的肝脏具有再生能力，通过人工肝的治疗，也能够帮助患者恢复肝脏的再生能力。可是，用治疗肝病的人工肝治疗 H7N9 禽流感，这个想法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因为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法去治疗 H7N9 的啊，所以谁也这个想对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啊，谁的心中都无数的，懂吗？因为一个创新了、所以我也是叫做司马当我妈医的情况下面，我们就抱着试试看，我的人工肝能够清除炎症因子，这是肯定的。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李兰娟为患者进行了人工肝治疗，她紧张地观察着患者的各项生理指标，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终于，昏迷几天的患者逐渐苏醒过来，生命体征逐渐趋向稳定，人工肝成功发挥了作用，奇迹真的发生了。 病人一个个眼睁睁看他死亡，那你怎么办？所以我这个试试看就一试就成功了。 李兰娟挽救病人的方法是其研发的人工肝，而郑树森挽救病人所使用的工具是手术刀，通过外科手术为肝脏失去功能的患者移植一个新的肝脏。拥有一双灵巧而稳定的手是郑树森多年历练的结果。 比较喜欢写写字，这个毛笔字也好，钢笔字也好，啊，这个都喜欢写，不停地写。那么这个写毛笔字呢，我觉得，虽然跟这个手术做得好，我也有一点关系。 就像当我开刀一样，我非常强调，我这个手术要把它做得漂亮，像这个我写字一样，哎。这个做起缝好以后看着很舒服啊，这个做的出血又少，解剖又清楚， 这就是我的一种，我觉得医学本身就是艺术，特别是外科，外科更是体现一种艺术。一个手术做好了，就一副作品一样。所以我呢，喜欢做手术，喜欢手术做得漂亮，同时喜欢写字。 作为我国肝胆胰外科的领军人物，郑树森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双手，更好地帮助患者脱离疾病的困扰，尤其是恶性程度极高的肝癌。肝癌是肝脏病变最严重的疾病，在我国，肝癌的致死率仅次于肺癌，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肝癌患者在中国。而肝脏移植是公认的有效根治肝癌的办法，在郑树森接触的患者中，具有相当数量的人急需进行肝脏移植。 一个呢，就是说搞清楚这个出血的部位在哪里，这个要搞清。第二个呢，首先用内镜治疗。第三一个呢，就这个舌头怎么想办法给人拿。像这种毛病，有的时候彻底的话，就要把筋和肝脏拿掉，因为它你看肝脏里面通通都是各种软状的东西，而且呢，有一些病人到一定他要癌变，就这个情况，可能要做肝移植，就这个肝脏把它换掉。你不换掉的话，以后就麻烦，因为它根源还在这里。你看这么多的，做肝胆管扩张以后要怕血管嘛，是这个情况。 为了降低肝癌手术的复发率，国际上普遍遵循的是肝癌肝移植的米兰标准。米兰标准的主要要求是，接受肝移植手术的肝癌患者，肿瘤直径超过5厘米就无法进行肝脏移植手术。然而，中国具有如此庞大的肝癌患者数量，按照这个标准，将会有相当规模的肝癌患者无法进行手术，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或者等待死亡。郑树森在多年的手术中也一直遵循米兰标准，可是当他目睹众多无法进行肝移植手术的患者在无奈中死去时，逐渐开始对米兰标准产生了怀疑。 有些肿瘤非常大，我们手术把它切掉以后，哎，它好多年它没有复发。有一些肿瘤并不大，有3公分或者2公分，甚至我们切掉以后半年，它肝脏里面又长出来了，甚至肺里也转移了。所以这里面这个肿瘤好像的恶性程度是不是转移，这里面跟大小没有关系，跟它的恶性程度有关系。所以从这当中我们有一个启发，所以我在想到，我说我们的肝脏移植也可以啊。 这个启发让郑树森陷入了思考，5厘米到底是不是一个无法突破的极限？如果自己尝试突破这个标准，很可能面临下不了手术台的情况，这可是所有外科医生的职业污点。可是看到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患者，郑树森决定向米兰标准发起挑战，开始实施第一例突破米兰标准的肝脏移植手术。 所以第一例做的这个病人的这个一个一肝以后的肝硬化病人啊，这个40来岁的哈，年纪比较轻，那么有腹水，而且呢不可能手术切除，因为肝功能很差，有轻度的黄疸，有腹水，蛋白也很低，而且多次消化道出血，所以它是非常适合。但是呢肿瘤已经超出了，已经有10公分了，就是都8公分以上了，这个比较大了。 郑树森根据自己的判断，坚持为这个患者进行肝脏移植手术。可是这个患者的肿瘤接近10厘米，几乎2倍于米兰标准。郑树森向权威发起的挑战，逐渐走向了失败的边缘。 这种病人如果开刀进去的话，里面是很难做解剖，里面是铜墙铁壁，出血也多。而且血不容易治牢，为什么？它肝硬化很厉害，凝血机制很差，所以这样的病人做肝脏移植难度非常大，所以要有高超的技术把这个病肝切下来，新的肝脏接上去。 郑树森顶住了压力，利用自己灵巧的手将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也将自己从失败的边缘拉了回来。 手术取得了成功。经过术后的观察，这位患者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没有出现转移和复发。郑树森对米兰标准的挑战成功迈出了第一步。从1997年到2008年，郑树森不断验证和总结，最终将米兰标准的5厘米肿瘤直径扩大到8厘米，并正式将自己论证出来的标准定义为杭州标准。 8公分大小的肝癌也可以做，如果超过8公分，即使超过8公分，如果说甲胎蛋白低于400，而且病理切片如果说这个癌肿恶性程度不是很高，是一个中分化高分化的，也可以做。除了大小以外，我这个杭州标准比它米兰标准高一筹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了解这个肿瘤的恶性程度，这个标准放进去了。现在有很多国际上也认可了我们杭州标准，也就用了我们的杭州标准。 从米兰标准的5厘米扩大到杭州标准的8厘米，这小小的3厘米不过是一个手指关节的长度，却是医学领域跨出的巨大一步。它让数以万计被拒之门外的肝癌患者看到了生存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外科专家开始实施杭州标准，越来越多的患者成功地生存下来。 李工刚走了。 哎，你好。 你好，你好。 你看，你看， 哎，真好。哦，好好好。 哎呦，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新做人工肝接触你们了，是吧？ 是的。 起来走了？ 早就走了，早就走了。 啊，人工肝做了几次？ 做了一次， 做了一次，做了一次。 我来的是很重很重的。 他自己都不清楚了， 对， 就是催你快一点，快一点，所以把你做掉。嗯。网贷已经贴下来了啊！ 贴下来了 。很好，好，那要好好康复。 对，慢慢康复。 他说我重生了，啊，他说我重生了，好看客气告诉。 李兰娟的人工肝帮助患者在体内调节肝脏功能，郑树森的外科手术帮助患者移植新的肝脏。内外结合的方式是这对老搭档多年总结出来治疗恶性肝病的独特方法。这种默契不仅仅来自于工作上的磨合，更来自于生活上的相互关心与帮助，因为他们是一对相守40余年的夫妻。1973年，李兰娟和郑树森同时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都被分配到现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一个在感染科，一个在普外科，两个诊室距离很远，两人在工作上也没有太多的交集，然而对事业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注定了两人的相遇。 这个我们都是医院的团委干部，我是团委书记，他是副书记，所以在这个团的干部工作当中，大家互相了解啊。 比方医院的一些很多活动啊，文体活动啊，这个等等这一些啊，这个团委要走在前面，所以经常在一起开会啊等等这一些嘛。 陈生这实际上是一个埋头苦干干事情的啊，这样一个人，而且呢，他呢对病人特别负责任。 我觉得他做事非常执着，这个要做什么事非常努力，非常认真。这个要做的事，他一定要他做成，也非常刻苦。 大家对病人都有一个同样的心吧，要救治病人啊，对病人要切断的负责任。啊，这个我觉得是共同的。 正是这个共同的信念让两人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他们都处于事业的发展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李兰娟在感染科工作时，发现许多重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病情恶化迅速，肝脏功能衰竭，很多患者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作为一个立志为患者服务的医生，李兰娟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然而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无能为力。直到有一天，一个肾衰竭的纺织女工进行透析治疗时，李兰娟突然得到了启发。 这个病人体内肯定积聚了很多的黄疸啊、毒素啊等等，那么通过透析滤过的话呢，能够清除这是有毒的物质啊，所以不但肾功能得到改善，肝功能也得到改善，昏迷也能够醒过来啊，所以我得到启发，这个血液净化的方法啊，不但可以用于人工肾，也可以运用于人工肝。从这个病人当中我启发啊，肯定是有效的，所以我呢就这个下定决心要做这个研究。 在体外建立一套血液净化系统，暂时替代受损的肝脏发挥功能，这就是人工肝最初的灵感来源。20世纪70年代，肾透析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肾衰竭的患者，为肾功能衰竭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方法。而对于肝衰竭患者，同样需要一种替代性治疗方法来帮助他们远离死亡。可是肝脏的功能远比肾脏复杂，困难有多大没有人知道，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李兰娟研发人工肝的决心。1986年，敢想敢做的李兰娟申请了3000元青年科研基金，带着紧张的资金和巨大的热情，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人工肝的研发之路。对于当时的李兰娟来说，人工肝还只是在头脑中想象的名词，却在未来挽救了无数肝病患者的生命。此时的郑树森同样面临着事业上的抉择。从1973年到1983年，郑树森用10年的时间磨练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普外科医生。和爱人李兰娟一样，他并不满足于当前外科领域的现状。他发现普外科医生对肝胆胰方面的手术常常束手无策，尤其是肝癌几乎成了每个普外科医生的噩梦。 碰到肝癌就害怕，碰到肝癌不敢去动，因为容易出血，这个不晓得怎么下手。大部分是开打开又关起来，切掉几乎很少。碰到胰腺癌、胆管癌更加也都没有办法。所以我总感觉到我这个普外科医生啊，恐怕要转型的。所以当现在时髦的话是转型，就专门总是肝脏、胰腺、胆道这三个毛病，我要攻克它，也是我普外科的最难的部分。 郑树森将目标转向噩梦般的肝胆胰外科，这不仅需要重新拿起书本上学，还需要面对一个几乎陌生的领域。对于已经成家的郑树森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时爱人李兰娟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尽管家里有很多困难，两个小孩呢，当时还有父母亲在农村，都身体也不太好，但是他还是非常支持我去这个读博士。 我觉得互相信任、互相支持非常重要啊。这个他跟他的事业，我跟我的事业，这个大家都互相支持啊。 这3年带给我来说，是我个人认为，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带着紧张的资金和巨大的热情，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人工肝的研发之路。对于当时的李兰娟来说，人工肝还只是在头脑中想象的名词，却在未来挽救了无数肝病患者的生命。此时的郑树森同样面临着事业上的抉择。从1973年到1983年，郑树森用10年的时间磨练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普外科医生。和爱人李兰娟一样，他并不满足于当前外科领域的现状。他发现普外科医生对肝胆胰方面的手术常常束手无策，尤其是肝癌几乎成了每个普外科医生的噩梦。 碰到肝癌就害怕，碰到肝癌不敢去动，因为容易出血，这个不晓得怎么下手，大部分是开打开又关起来，切掉几乎很少。碰到胰腺癌、胆管癌更加也都没有办法，所以我总感觉到我这个普外科医生啊，恐怕要转型了。所以当现在时髦的话是转型，就居民总是肝脏、胰腺、胆道这三个毛病，我要攻克它，也是我普外科的最难的部分。 郑树森将目标转向噩梦般的肝胆胰外科，这不仅需要重新拿起书本上学，还需要面对一个几乎陌生的领域。对于已经成家的郑树森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时爱人李兰娟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尽管家里有很多困难，两个小孩呢，当时还有父母亲在农村，都身体也不太好，但是他还是非常支持我去这个读博士。 我觉得互相信任、互相支持非常重要啊。这个他跟他的事业，我跟我的事业，这个大家都互相支持啊。 这3年对我来说，是我个人认为，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或许最好的夫妻关系，并不是为了对方牺牲自己，而是互相成就对方。郑树森放下了负担，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学习和工作中，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技术精湛的肝胆胰外科专家。而李兰娟对人工肝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92年，经过6年的探索，李兰娟研发出了第一台人工肝治疗设备，这意味着重症肝病患者有了重生的希望。 这个已经是在我原始的那个人工肝的装置的基础上研发了这么一个棒啊。这个棒呢，这个做了人工肝，救了好多病人啊。这里当初我有一些指标，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病人的血液出来，通过这个棒的转动，这个棒呢，两个棒呢，一个是进去的，一个是出来的，两个棒的转动的速度要一样，那么得保持进量和出量的平衡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温度，所以这里有个加温器，这个让它的温度要保持，这个保持病人一定的39度的温度，否则病人要发抖的啊。我觉得是我们最早这个比较相对自动化一点的这样一个人工肝的棒的一个早期的啊，所以我把它保留下来了，我觉得还是有点纪念意义啊。 如今24年过去了，这台锈迹斑斑的老机器摆放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落满了灰尘的它已经被挂上了禁用的牌子。李兰娟坚持保留它，只因为这台机器里有她最难忘的记忆。李兰娟最初就是用这台设备成功进行了3例人工肝治疗，她满怀信心地带着这个成果参加了血液净化大会。而在她做完报告后，没有鲜花与掌声，取而代之的是刺耳的反对声，如冰雹般砸向李兰娟，让她陷入了艰难的困境。 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肝胆胰外科的博士，当然我理解了，我是很支持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些毒素这么排出去，这 这个蛋白怎么合成，肝脏细胞怎么得到血液能够再生，这一系列实际上就需要一个东西给它支撑。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人工肝，我相信是有效的，所以我对它是很支持。 也有很多大牌的专家，包括当时我们的血液净化的主要的一些人员，他们都劝我说，李兰娟，这个人工肝这个东西是希望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肝脏的这个功能太复杂了，他们认为这个人工肝的前途不大，劝我这个不要这么热情的再去做这个研究啊。 不服输的李兰娟虽先听取了反对意见，进一步改进完善了人工肝的一些关键功能，还带头成立了蛋白组学与代谢组学的实验室，为人工肝治疗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标准，其治疗更加科学和精准，效果大大提升。1998年，李氏人工肝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人工肝也被广泛认可和应用。如今，一台最新型的人工肝治疗设备摆放在实验室里，它将为肝病患者提供更加先进和优质的治疗方式。除此之外，李兰娟积极将人工肝的治疗经验和技术向全国推广，服务更多的肝病患者。 这个有人问你当初为什么不把它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我说这个人工肝呢，这个病人肝衰竭的病人呢，这个都很重，也不能转运，一定要就地治疗啊，所以这个方法只能毫无保留的推广给大家，大家才能就地的把一些病人挽救过来啊。 李兰娟的人工肝技术已经日趋成熟，而郑树森在肝胆胰外科手术方面也不断取得突破，其手术水平得到了国际的认可，经常受邀进行国际交流和指导。郑树森一直秉承着一种工匠精神，在他眼中，每一台手术都是创作的过程，他要用手中的手术刀认真雕琢每一幅作品，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 一个就要保证手术当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怎么样手术以后更快的恢复，第三一个怎么样使它长期成功，这就是我的追求。所以呢，我就是每一次这个上手术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手术当中也有疏忽可能带来病人不可估量的损失。 40年如一日的相伴，让这对夫妻的感情历久弥新。他们并不在乎已然成功的生活和事业，而是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拯救生命的行动中。无论多么繁忙，李兰娟和郑树森两位院士每周坚持在固定的时间出诊。这对夫妻院士的门口挤满了寻求救治的患者。今天一位叫朱飞的患者特意赶来做最后一次检查，这种检查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 这个刀客长得很好啊，原来这个腹水，现在没有腹水了， 就怀孕了， 就怀孕一样，肚子很大哈，现在好了。所以这个人工肝加肝移植呢，这个对你来讲真正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哈。好，小心。 我化验的结果就是那个肝功能啊，各项数值啊，都是比正常值要高几百倍的那种。检查结果就是我的那个是肝硬化、肝衰竭。 7个月前，朱飞出现了眼睛发黄、身体严重不适，慕名来到了李兰娟的诊室。李兰娟对他进行了检查，当他看到检查结果时，不禁心中一惊。他判断朱飞的肝脏已经严重坏死，已到肝衰竭中晚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李兰娟预感到情况严重，迅速找到了爱人郑树森，为这个情况特殊的患者制定治疗方案。 前半段是他治疗，人工肝治疗，希望他能够救过来。 后半段呢就是我来治疗，就是说把他这个昏迷的病人再换一只肝脏救回来。 爆发性的急性氧气性的肝衰竭病人70%-80%都救过来了啊，那慢性肝衰竭的病人也有40%-50%的病人救过来。 面对如此严重的肝衰竭，朱飞的身体状况能否出现转机呢？大部分患者都能通过人工肝治疗康复，且治疗之后的效果十分明显。而且对于人工肝联合肝移植治愈患者，李兰娟有足够的信心。 人工肝做完以后，就是感觉是打了兴奋剂一样，人是会很精神很精神那种。 一般的病人，我人工肝一次做下来，他偏黄带500多，一次人工肝能下降这个到200多，下降50%。那这种呢，他就反跳有一点，很快就下来了，这条缺陷很清楚。 经过3次人工肝治疗后，朱飞的病情大为好转，这让李兰娟非常高兴。按照治疗方案，再进行最后一次人工肝治疗，朱飞就可以出院了。可是病情的发展常常出乎意料，进行完第4次人工肝治疗后，朱飞的病情没有完全缓解，胆红素含量出现突然上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他肝细胞大块的萎缩了，像我刚才讲的，他后来肝这个肝呢就全都那么大了，所以他自己肝细胞就无能为力了。那这种病人他自己肝细胞修复不了了，那么就需要外科做肝脏移植，换一个肝脏。 如今人工肝只能暂时改善这个特殊患者的症状，唯一能够挽救朱飞生命的方法就是进行肝脏移植。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目前没有可移植的肝脏。面对逐渐恶化的病情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朱飞陷入了绝望。我国每年约有15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却仅有10000人能够如愿，器官捐献量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作为一个肝病大国，肝源的严重短缺让许多重症肝病患者在等待中慢慢死去，这让郑树森十分的无奈。这时爱人李兰娟的人工肝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它能帮助朱飞拖延时间等待肝源。 他这种病人有肝人工肝以后，这个可以把我病人延期了，等待到我的肝脏到来给他移植上，所以呢人工肝是起了个桥梁作用。就经过他人工肝以后，他把我的里面的一些胆红素中去掉了，还有一些毒素去掉，同时他换上一些新鲜的血浆给了他，这样待我手术当中出血会减少，待手术以后的恢复有好处，因为把病人的体内的环境内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经过一个月的等待和8次人工肝的治疗后，朱飞终于迎来了适合自己的肝脏。郑树森亲自主刀为朱飞进行肝脏移植手术，可是这并不代表着朱飞已经获救，手术中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复杂的肝脏移植手术是对其技术和经验的巨大考验。从1993年开展浙江省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以来，郑树森已经主刀实施了超过2000例肝脏移植手术，并领衔开展了多器官联合移植项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也极大推动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快速发展。 但除了这个肝移植以外，实际上我大量的是做了肝癌的切除，这个胰腺癌的切除，还有胆管癌的切除，这个就那个数量就更大了。哎，我有的时候一个星期要做这个10多台手术。 朱飞的手术过程十分顺利，郑树森成功为朱飞移植了新的肝脏，使他获得了新生。 经过三个多月的术后观察和恢复，朱飞肝脏的各项功能指标都已经正常，真正脱离了生命危险。患者的康复对两位院士来说是最好的奖励。 这春节前都往诊500多，嗯， 五百多，报告单看看，现在都还挺好的， 肝功能也很好啊，这个浓度可以的，这个浓度可以的。 那么目前肝功能还算真的是不错，蛮好的， 哎，灵光治疗以后，再然后移植了，我再干一次，最后病人活了，而且体力很好，所以我们来说都非常高兴的，这也就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了。 通过人工膈应的时间是吧，病人能够等待到时机进行肝移植啊，所以这个人工膈应的技术呢，这个在肝重症肝病当中的应用啊，后来又拿了这个同外科的肝移植一起拿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一个敢想敢做，一个专注细心，他们从普通的基层医生携手成为医学领域的夫妻院士。李兰娟和郑树森并没有为彼此牺牲自己，在共同的事业中，他们相互支持，默契合作，并最终成就医学界的一段伉俪佳话。 我当初也没有想到现在什么要拿国家奖啊，我这要得什么成就啊，主要是我根本没这个想法，我只想当一个好医生。 当我站在一个手术台上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一个他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上，所以我们必须做好这个，用自己多年的精湛医学把它做好。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一直在想，我说我在体力还好的时候，我说用我这一双灵巧的手，我能够救我多少人，我想这个是意义很大的。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李兰娟和郑树森积极联合全国知名专家，发起成立了以两个人名字命名的树兰医学基金和树兰医院，致力于在肝病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挽救更多的生命。因为每天忙于各种工作，周围人都形容他们二人是医学狂人，但对李兰娟和郑树森来说，他们早已习惯并享受这种工作状态。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你微笑，我用怀抱开成一座城堡，你哭了，我把雨滴收进我的背包，星空会继续闪耀，爱会继续美好，天堂是那个隧道，沿着梦就到。爱了等于接下，不需要谁来预告，但在你的心跳要漫步，走到幸福离永远还有几步，我们在心里面倒数，因为眼中藏着未来的地图。数一数许过的愿，吹熄多少蜡烛，数一数流过的泪，串起多少露珠，从今后不再迷路，紧紧把手握住，这一刻你的温度被时间留住。爱了没有问号，不需要星座预告，当天使听得到，要漫步多 在心里加减乘除变成了回忆，每一场淋过的雨，每一场看过的晨曦，让我牵着你的手慢慢收集，明天离幸福还有几步，这一刻我们都心里有数。爱了没有问候，不需要星座预告，大天使听得到，同向福，同向心，同向彼此忆记，每幕都这么美，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识你，记住拥抱的距离，记住相通的天地，每场痛快力奇，记住完美的假期，记住一起的滋味，以目生福守口味，结伴分享色香味，一班好友叫做手足吗，心福吗，一餐欢宴熟人要有吧，送暖递茶一口小吃，会直通心吗，一番体贴一点亲切，未来也有吧，知道掉下一个包，你一个包，你跟我不结交，有我吃饱，最好笑的笑话他不会包，最好你跟我可以紧靠，说着笑着吃包包，你逐条尾轮没收，马上化做快乐气泡，飞上月球做巢，同向福，同向心，同向彼此忆记，以食谱写周记，记住拥抱的距离，记住相通的天地，每场痛快力气，记住完美的假期，记住一起的滋味，每啖都想分给你，做手足吗，心福吗，一餐欢宴熟人要有吧，送暖递济一口小吃，会直通心吗，一番体贴一点亲切，未来也有吧，知了掉下给我一个包，你一个包，你跟我不结交，有我吃饱，最好笑的笑话却不会包，最好你跟我可以紧靠，说着笑着吃包包，你逐条尾轮没收，马上化做快乐气泡，飞上月球做巢，记住拥抱的距离，记住相通的天地，有如永固传奇，记住完美的假期，记住一起的滋味，见面怎么都不离，记住年少的好奇，记住青春的品味，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时间14点整。